回到相恋的地方，离你家只有七步远，很想要拨通电话问问你好不好。听说你的生活如往昔，对爱情若即又若离，你的心还想过谁？谁的泪谁在身边？

不停，心难平静，再难不过梦醒。翻手是云，覆手是风，却难握住几分真情。飘漂浮不停，任自浮萍，真爱不过飘零。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，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。